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第二节翻嚟，真系好想未讲翻我哋要讲嘅嘢之前咧，我唔知点解系觉得而家过年真系越嚟越冇气氛。唔单止话所谓叫有冇炮仗，有冇烧烟花，而系话唔知点解过年嘅心情冇咗。 即今年我谂特别咩啲嘅，即系发生咗咁嘅事。但就算冇呢样嘢咧，我都听多咗啲人会讲。 过年前其实即系好心情噶嘛，好似譬如我细个啦，哇，已经一个礼拜咧已经喺度筹备啦，整角仔啦， 狂 欢啦， 蒸糕啦， 哇，即系完全开 mood 到爆啦嘛。 即系我听到啲人有啲人直头系怕咗系。过年咧，因为咧佢哋要去同一啲亲戚又见面，跟住又可能又问你啲你唔中意听嘅嘢。 你同个亲戚系男司嚟嘅， 又或者系政治上面呢啲咁样嘅一啲嘅，系啦。咁即我都听过啲咁嘅讲法嘅，其实。 咁但系唔知点解 今年都系咯。咪夜晚食饭咧， 有个人经验。 有我今年啫嘛，即系其实我哋真系去咗帮佢哋啊嘛。我食饭咧，嗰即系食唔知初二初三咧，同即 系 好多亲戚 佢哋嘛。 唔系我唔系冇啊，直头电视开住啦，出去食饭啦。哎呀，呢啲政一暴徒嚟帮佢哋嗰啲人啊，即都系衰人嚟嘅。 你有冇即刻？ 冇啊，咪由佢闹咯。边啲人帮佢哋？边啲人话佢哋啱啊？哎，呢啲人唔要得噶咁。 我都有个，我都有去一个亲戚屋企食饭。个亲戚咧都一开始系讲，唉，即系啲人好似咁得闲咁样，咁我就即刻好正经嘅个样就，咁但系调翻转头，政府都又唔啱啫。咁听我咁样讲咧，跟住大家就个气氛就即刻凝重咗少少。搞到我亲戚都系生意人嚟嘅， 饮杯， 好快脆就，唉，咁冇嘢啦。 即系饮杯，饮杯，饮杯， 就未去到你嗰个位，我先扎住佢先。但系唔好再讲啦，再讲落去嘅话，即系我拍台走啦。分钟 我唔出声咯，咪咁爬饭咯。 嗱，头先我都系走咗，食少少我都走咗。不过因为我要赶住， 咪啦，真系今年食嗰啲饭都系蜻蜓点水，你都冇乜心机食。 系咯，唔知点解大家都冇乜过节嘅气氛。 你其实咧坐低咧，你就一路睇电话噶啦嘛，一路就睇啲 message 咁咯。 系好救命， 救命我啦，完全。 咁头先嗰节就讲件事嘅发生啦。咁第二样嘢我想讲嘅就係话个抗争嘅行为本身。嗱，因为真係尽量唔好将自己 classify 为自己系黄丝，又或者你帮边个政治团体，又或者你咩政治信仰。而且大家即我係觉得今次大家会睇得到呢，今次嘅抗争几特别嘅。同以前好唔同嘅，姑勿论嗰啲嘢你认同唔认同，系支持定系反对都好啦，有啲嘢大家会好易睇到嘅，例如就系话以前抗争嘅时候冇人掟砖啦，掟嘢都系好少数人啦，咁而且就系话我见到最大嘅唔同咧，今次就系开始会有示威者主动去拣啲警察袭击嘅，即系 好谂下都几。 几 得人惊啊！因为以前冇谂过会可以咁样噶嘛。 要讲起又好易，因为我同意阿金英同埋阿 Sam 嘅一个讲法。以前所谓叫左交带领嘅游行咧，大家都要和理非非嘅。 系， 因为大家会有申请嗰啲不反对通知书，大家知道有个责任喺身咧。我每一件事我唔会做到咁尽， 同埋有一个系人系要负责嘅。 系啦。同埋就係话大家点解一路以嚟都鼓励和理非非，又或者大家都遵守呢个游戏规则呢，喺我嘅角度第一样嘢就係唔好俾大家咁易掟嘢。因为点解呢，我同你阿 Chris 咁近，我要喐你我唔会掟嘢嘅。我走埋兜巴星落你度。 你唔使个靓仔走埋嚟，我走过嚟。 亦都 你出声得㗎啦。 但系问题就系、是、 我都可以帮你嘅。 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后面啊土嗰间房咁远，即系有十尺八尺嗰啲人想打你咧，佢能够接触到你嘅空间有限啊嘛，所以佢要袭击你就一系搵嘢督你，一系就搵嘢掟你。 同埋呢啲砖点样嚟嘅咧？咁容易有砖嘅咩？ 环保砖嘛，对口。 成真系街咧，成地都有砖嘅。嗱，我一阵间 随时可以起到出嚟噶。 系啦，一环保砖啊， 咁政府一定会开始嚟紧咧，就转第啲 material， 我觉得。 好难转， 以前就石屎地，而家系环保砖，环保砖好易起噶，佢系砌上去嘅啫。 佢可能搵啲嘢咧封死佢咯。 攞 OK 胶， 咪就系好似十年之前寒龙咁咯，喺啲砖与砖之间挤胶水咯，等佢好似成嚿成块饼咁，唔会等你起到一粒出嚟。 呢个政府会做呢啲嘢， 呢啲嘢都唔讲住。 系啊， 我真系想 喺旺角全部 啲砖底嗰啲，而家下边嗰啲全部都焊死晒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焊咗落地下嘅，仲有啲铁马咧伤死地下。 跟住咧谂翻起嗰时。门常开咧，你见到真系好搞笑啊！即系而家 要围 Q 实细， 系啊，成个监狱咁啊！而家 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個抗爭行為，如果真係升級到 暴力， 真係會有肢體衝撞， 嗯， 暴唔暴力就見仁見智啦。咁你當然第二日梁天琦定係黃台陽話，我覺得琴日掟磚都唔係好暴力啫。咁呢啲就有待商榷啦。即係你暴唔暴力，講真，咁有人覺得死人先暴力，有啲人覺得肢解先叫暴力，有啲人覺得流血暴力，唔能夠一概而論嘅。但係好坦白講，呢種新形式嘅抗爭咧，政府係應對唔到嘅。即係我唔知兩位同唔同意，因為以往政府要應付一啲示威或者遊行所發生嘅衝突，佢哋都係好常用嗰種策略，就係驅散先嘅。有現場有500人唔守秩序，我咪揾50個警察，又或者我揾100個警察對住佢哋噴胡椒噴霧驅趕佢哋。我未必係當下就想拉曬佢哋嘅，問題就係話喺嗰一刻。我 要控制到个场面， 我控制到个场面，唔会 系呢个 justify 咗佢哋去买个水炮车。 呢个系个 trade off， 即系俾咗理由佢。 即系前嗰排用大家就系讲紧就系话，哇！大家需唔需要即系政府搵几千万买水炮车翻嚟？因为听讲话个水炮车啲水炮咧近距离会射死人噶嘛。 而家可能买定系唔买已经唔系个问题，买几多部先系个问题。 买几大火力嗰啲 系 水力， 即系我都。好难话一概而论，又话买啱定唔啱，因为我将会讲到一样嘢，就系话究竟警察系一个咩角色？老实讲，喺当晚发生咁嘅情况，大家都会认为个情况系有少少一发不可收拾嘅。有人唔认为成件事系有人有心安排㗎啦，包括就系警察点解当晚嘅维持警，即系维持秩序嘅警力系咁少啦，亦都 因为去晒花车游行啊嘛。 咁嗰啲人收工就收工㗎喇。 即係佢亦都唔 expect 其實旺角會發生咁大壇嘢囉。 呢個就係個主因 啦。咁你胡鬚爭呀嗰啲去晒。 係你 都 交流 下 意見。交流下意見 喺屋企打機唔知幾開心做一宅男。咦真係。 你係咪我真係唔清楚係咪叫警力係咁難揾到嘅一樣嘢，即係年初一晚。 所以開頭淨係交通警嘅時候呢，司馬 Sir 嗰啲城寨呢 ,Jason 咁樣。有冇睇呀？ 你講埋先。我知你讲乜啦，我想泼你走不算，伸只头。 佢唔知你冇睇 啊，我冇睇啊。 司马 Sir 啊嗰啲啊， 你继续讲，我知你讲乜。 其实开头你见到咧，我因为即系好抱歉，我其实我到而家净系睇咗 TVB 啫。佢一播咧就系播嗰啲几只，真系几只嗰啲交通警，系咁俾人围剿、啊，即系好惨咯。你会第一 即系觉得啲差人好可怜， 即系已经系交通警身，即系已经系乜嘢都冇。 所以佢开枪系即系都 justify 啦， 可以理解， 唔可以咁快咁讲， 系咪咁？ 而系点解我要？ 但 TVB 系成个新闻报道都系铺到系啲所谓部门咧，点样去虾啲警察啊嘛？ 但系 每一个镜头都系， 因为当晚嘅事情系咁 spontaneous， 同埋 spread 得咁快。头先我哋都讲，本身个 location 系得一个啫，朗豪坊出边。即係講緊9點10點嘅時候，有人喺度嗌嘅時候，黃台陽有出現嘅時候，但係當警察將啲示威者喺嗰點驅散去即係尖沙咀方向一打落去山東街，又或者向北一打翻上亞皆老街，其實啲示威者已經係散咗㗎啦。呢度有個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就係話如果示威者係散咗，佢係有好多個分拉，好多個地方可以爆發衝突，警察就更加難維持秩序。嗰個決定就已經唔知邊個落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真係發生咗咁嘅時候，警察可以做啲咩嘢？嗱，我真係反覆好多時去諗啦。如果真係你係警察，当时你要驱散啲示威者，你第一样嘢你会做啲咩？其实我会打俾问阿头先嘅，喂，阿指挥官先生，又或者我直属上司，或者当时嗰个 event 嘅一个 commander， 喂，究竟我要点样做？咁佢俾 order 我先。 但你现场嘅都要有个判断，究竟第一你系咪控制到个场面？你够唔够力先？你都唔够人打，你打乜鬼啊？系咪先？ 你得个10丁八丁有， 即系你唔够打，但你摆个好恶嘅姿势出嚟嘅话，你都可能啲人会惊地你。保持一个距离，即系一种戒备嘅状态。 即系你个个人攞晒盾牌啊，攞晒武器出嚟啦，我 有 咩啦？ 打啦咁样，哇！咁系咪变咗好似系咯？ 咁事实 好似有少少唔系咁知己知彼咯。 咁个问题就系话，我事后咧，即系我亦都听我啲朋友分析咧，嗰个系一个几 feasible 嘅解释嚟嘅。喺嗰一刻，其实系咪咁易揾到个可以落一个判断，或者落一个指挥嘅人喺现场面指挥啲差人点样喐咧？即系而呢个角色，佢系需要喺现场啦，定还是就系话你就算喺譬如你旺角警署人去指挥到件事， 因为大家会见到以往嘅游行示威，如果即系譬如占领嗰阵时啊，你会见到好多警车噶嘛。咁其中有一架系一个 command car 嚟嘅，即系有个大 Sir 会喺坐喺上边，就话我落 order。 占领嗰啲俾咗好多好多时间警方去部署嘅。 今次系非常之 spontaneous， 系冇呢个冇呢架车嘅。咁所以好多评论就系话，点解唔突然间有警力？梗系冇警力啦，边个决定要落警力啫？好啦，我系一个前线警员，我问我阿头需唔需要更加多嘅警力啊？我阿头问佢阿头嘅啫。咁你最终都要问到个人要负责噶。个问题就系话，我打俾我阿头，阿头唔喺香港。咁我第二个打俾电话，哦，第二个唔听我电话瞓得觉， 咁一定有人验差嘅。 系啦，咁验差嗰个人，我要再可能佢都要问阿头喎。咁如果真系又问唔到咧，呢、這、一个就系一个非常之 feasible。我问嗰啲退休嘅差人啦，佢哋嘅原因就系话，因为你要去揾一个俾 order 你嘅人喺嗰个日子，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既然冇人落到 order 俾你，咪冇警察咯。直至到几时啊？第二翻工就有噶啦。因为点解？你知道嗰度爆紧镬，你都唔开电话啦，契弟。 唔系啩？讲到咁儿戏啊！ 当然， 警队。 当然，我唔敢话啊，呢、這个一定系噶啦。但系喺我心目中，呢个系一个最 feasible 嘅讲法咯。 我又觉得好似应该唔会咁打啩。 唔系，我又觉得即系放假就放咗好多嘅，同埋即系去咗花车嗰边。 啱数，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比着我系一个所谓叫 bureaucrat， 即系嗰啲官员啊，嗰啲，哇！我知道咁样系嘛？我知道你老细唔知喺咩香港啦，咁你要横跨你个 team 或者横跨你个部门打嚟问我打，我梗系唔帮你孭呢一镬啦，所以我点解唔开唔听你电话咯？ 唔好唔系咯，都乜所有呢啲 team 都有呢个 acting 噶嘛？ 阴谋论。 得 OK， 慢慢唔信唔紧要，我其实都唔系咁集中想讨论呢一点，而系话老老实实，又开始讲到个主菜啦。 唔系，但我觉得好多警员系 blame 咁佢嘅上即系上级咯， 当然 老点佢落去， 当然 不过咧，无论系咩原因都好，起码我哋见到咧就系啲警力嘅调动咧。系同实际嘅情形嘅需要系有落差嘅， 我呢个好多人喺度 系 啦， 呢个至于点样发生，我谂警队入边一定会讨论噶啦，佢一定要检讨噶。今次佢入边啲人即系炸晒嘢，系咪先啊？ 而且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诱因，令到人哋觉得呢件事系梁振英。 但系另一个角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当时警察系好短嘅时间之内可以调动得到，其实呢件事系咪可以避免得到咧？ 我觉得有更加好嘅 option 去俾警察考虑。 即系呢件事会系咪避免得到？我意思即系话，系咪会有冇机会系唔会发生一个暴力冲突嘅事件？又或者可能会冲突，但系嗰个 scale 或者嗰个嘅即系所谓造成个骚动嘅严重嘅程度，系咪会因为咁样而降低咧？呢、這个我觉得 都可能噶。你多人咪制服咗， 因为点解咧？ 扫咗个场咯。 如果我系人多嘅话，我就唔会喺将示威者去南同北咁分开咗两班， 即系拉长咗个战线。 拉长咗个战线，我就自然要更加多人啦。问题就原本要如果原本我多人嘅时候，我点解唔将啲示威者集中喺一笪地方要处理？咁我咪唔需要拉长条战线咯？呢、這个就系 depends on 我有人啫嘛。而家我就系冇，咁我点考虑呢个 option 啊？我冇 呢个，我哋应该揾一个咧，就系熟悉警察嗰啲战术嘅啲嘉宾。 布袋咩？布袋？ 大家如果系有时间嘅话，揾翻上个礼拜五陶杰嘅光明顶，佢已经请咗阿林占士上去讲噶啦。我就冇诶、其实我系听晒成集节目，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嘅 argument 同我头先讲嘅嘢咧就冇重叠嘅，只不过佢都因为嗰日礼拜五咧，应该系唔知。有二十个团，唔系有好多个团体咧，就联署就问咗二十个问题，叫警察管理层交代嘅。 系 咁， 即系嗰二十个问题啦 吓。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冇人讲过就系。 佢觉唔觉得嗰二十个问题好问题嚟噶？ 当然啦，当然啦，即系而家坊间又或者唔同节目、唔同人出嚟嘅 argument 都啱嘅，佢哋嘅 argument 系 valid 嘅。点解当晚唔敢？点解当晚唔敢？所以好多人就怀疑，喂。系咪梁振英专登去做呢件事出嚟 嘅？ 整个苦肉计啊！专登要俾你啲人打差佬啊，俾个机会你点点点啊！ 我就放假嘛， 即系十年嗰啲， 系十年嘅剧情咯。第一 我就其实觉得你要 orchestrate 一单咁嘅事出嚟，唔系冇可能，但我觉得更大嘅可能就系话大家互相卸责，就系呢件事嘅 order 唔好让落。以前你话所谓之前提过嘅占中啊，又或者咩 Solar Pit 啊，嗰啲冚唪唥都系阿 Chris 讲得啱，系俾咗好多时间我哋去考虑部署、去开会、去商量人手、去编更，好多嘢我哋系能够预知得到，我哋协调得到嘅。但系当你一 spontaneous 爆发一啲咁嘅冲突嘅时候，而且撞正就话可能比较多同事休班嘅时候， 警察系做唔到任何嘢嘅，更加冇人去孭呢只镬。我点解做咗咁嘅决定？咪大家互相卸责咯。呢个系大家冇提到嘅观点。 唔系咧，我想我可唔可以读一首打油诗啊？ 啊，随便。 咁咧就系嗰啲警员咧，即系普通警员咧，作咗首打油诗讽刺佢上司嘅。有冇听过嗰首啊？ 冇。但要你赤膊上阵都遇 过 啲人， 我都想听你读咯。 我个老板叫阿聪，上任之后就失踪。初一晚上好阴公，前线下属俾人中，佢就瞓觉够晒钟，瞓醒已经八点钟。到医院办探受伤工，之后再隔九个钟，原来对住镜头发一疯。呢、這个叫做卢伟聪，卢伟聪。 呢啲有个名嘅，呢啲有个叫做咩？ 打油诗咯。 嗱，我又睇到 唔知咩数咩白榄系咪？ 啊，数白榄。嗯，我就真系觉得，就算前线警务人员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知道，当晚策略上边究竟差人系点样如何应对呢个示威者，系完全冇计划、冇方法、冇章法，同占中系完全两码子事。好啦，镜头一转翻嚟，我真系想讲啦，究竟开枪啱唔啱？你真系问我，又或者我喺 Facebook 都讲咗。我觉得差人就算是向住嗰度有嚟打，我都觉得如果真係要开死因研究，或者真係要个官判嘅话呢，我都觉得合理嘅。因为点解嗰刻我系嗰个阿咩 Sir 啊，司马 Sir。 系啊，司马 Sir。 我系阿司马 Sir 要掹枪出嚟嗰刻呢，其实我喺度諗嘅一样嘢，究竟我系掹枪打嗰啲示威者，定还是我系 向天开枪？因为点解喺嗰刻我系深信我同僚俾人追打紧？嗱，呢一样嘢系冇得 argue 嘅，因为事实上都系有个摄影机影住嗰八分钟，就系话即系当啲示威者被介到去呢个亚街老街同埋砵兰街交界嗰刻咧，好明显示威者系多过警察好多嘅。我眼见就可能得系三几个警察，但系有几十个示威者咧，系不断咁向呢几个 Sir 咧系作出攻击，嗰种攻击系肢体上面嘅攻击，而且好有系统咁攻击。如何有系统攻击咧？佢哋可能全部有二十个人咁计啊，佢哋开头系十个人向住个 Sir 冲埋去打佢，踢佢。好啦，呢十个人冲完之后，个 Sir 跌低咗。是一个方向，一个方向 摆 围，围就是一个圈围住一点，他们是一班人一条战线咁冲上脚上度想攻击他，攻击完不是很多的，即是可能中了两脚啊，跟着个 Sir 跌低了，或者个 Sir PK 一趴在度呢，原先攻击那十个八个人是突然间缩后，另外十个八个人冲前去打个 Sir。 哦，即是这班打完满足了就下一班的嘛。 你看得咁 为什么要换人 咁天真啊。嗰、那个系一个策略嚟噶嘛？ 吓，点解系啊？ 当我去攻击一个人嘅时候，我第一我惊我负责任。如果我真系埋去打佢嘅时候，佢真系掹枪。如果我系能够两三个人打佢，搣佢两嘢就走。第跟住嗰两三个人又搣佢两嘢，打佢两嘢， 我又 不断咁 样啦。 系啦，即系嗰个真系会。 唔系，咁你睇嗰啲人系咪全部戴晒飞虎嗰啲先？ 最紧要系戴前边嗰个着住件蓝色嘅衫，写住本土民主连线。 真系噶。 大家睇到㗎啦，呢啲嘢唔係噏出嚟嘅。问题就係话喺我眼中啊，我唔夠膽，你哋全部都同我意见唔同。但係喺我眼中嗰、那个係一个有系统有策略有部署有组织而向嗰个阿 Sir 作出嘅一个人身攻击又或者一个袭击。当如果我係一个阿 Sir 嘅时候，我同僚俾人袭击，而且嗰种袭击系肢体上面，你亦都知道同时间系有几十个示威者喺度可能会走埋打柒你嘅时候，你会点样做？我如果我系一个警察，我手上面除咗把枪冇武器，我唔知道我除咗开枪，我可以做啲咩喎？咁个香我应该系摆把配枪入个袋度，走埋同佢只抽咧。sorry 嗰、那个唔系只抽嘅画面嚟嘅，嗰、那个系围殴嚟嘅。 佢冇胡椒喷雾咩？ 嗰个 Bobby 嚟嘅嘛，嗰、那个系差，嗰、那个系司马 Sir 嚟嘅嘛。 司马 Sir 系喎系喎。 咁我司马 Sir 又唔系武装警察，我点会有嗰啲嘢啊？我第一系冇盾牌，第二系冇棍。佢真系得把 枪啫， 佢真系司马 Sir 嚟噶嘛？ 所以其实开枪嗰系交警司马 Sir 嚟噶， 司马 Sir 嚟噶。 哦， 所以 哎呀死我又唔知啊！ 喺嗰刻 知啊， 司马 Sir 边个嚟噶？ 系无视一套交通 警架头。 哦，即系个角色，不过你又将佢代入咗 ，OK？ 就系啦、就等于交通警。 OK。 咁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或者作为一个即系理性嘅香港人，如果我觉得我系有警察，我揸把枪，我俾人打柒嘅时候，我都唔攞把枪出嚟开嘅时候，我可以做到啲乜？即系我冇记错咧，差人用配枪咧就有两条守则嘅，一。 当我生命受到威胁嘅时候；二，当我觉得有人生命受威胁嘅时候，我就可以开枪去阻止佢。OK， 咁我觉得头先我嘅分析， 有冇警戒噶？佢咁开枪， 边啲有警戒啊？ 唔得噶， 唔合理、啊。我觉得有警戒就 警告， 警告，唔 系嗰个系，如果真系嗰个系一个所谓叫好似雨伞嘅时候。我要驱散一啲人，我驱散唔到，令到我要开枪，所以我要警戒。于是警察会有啲黑旗、红旗、黄旗。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喺度执勤嘅警察，突然间有班古惑仔走埋打柒我，我应唔应该掹枪开？我需唔需要警戒佢咧？ 要咯。 唔系咁好似合理嘅。问题我就听唔到，因为嗰段片系好远影落去啊、嗯。可能个阿 Sir 有警戒过。 因为嗰 时 喺山边嗰个都系啫嘛。啊，好耐死因研究就系睇佢有冇警戒嗰、那个巴基斯坦嗰个林堡啫嘛。 佢冇警戒过，佢有拎支枪出嚟指。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系一个差人，我从寮俾人围殴嘅时候，我应唔应该开枪？如果我 given 啦，头先你嘅讲法啱啦，我有警戒过佢哋嘅，咁我应唔应该开枪打佢？我觉得 其实如果嗰啲系黑社会或者古惑仔咧，可能 你 开咗枪 就 啦，系啊，真系啊。 所以琴日何君尧嘅讲法系呢一样嘢， 开枪 即系当然佢唔系，佢觉得全部示威者都系所谓叫做系暴民嚟嘅，真系要开枪射晒佢哋。咁、你 blame 佢，唔系 blame 我。我只系讲紧一个，如果我系一个受人二分四，一个月赚两三万蚊嘅阿 Sir， 我心态会系点？喂，屌，我都有老婆仔女嘅。 都系份工啫， 我都一份工啫。咁点啊？我企喺度俾你哋围殴， 我唔想去浩源咯、啊。 我唔想去浩源、啊，我俾你哋围殴，我唔出声，即我唔喐啊！我有把枪喺度，我唔射，唔会、啊。问题系，如果我系一个有责任嘅人，我会点谂？嗰枪如果我知佢唔系一个蛊惑者，或者嗰刻佢唔系想我死，嗱，所以一阵间要讲你提出个问题，究竟系咪打紧交嘅时候想对方死？我知道我将会受到攻击嘅时候，我又唔想打个人，我会点做？我咪向天开咯。所以佢开枪嘅目的唔系话我有预示，就系话，诶，我因为知道个现场将会控制唔到，所以我要向天开枪警戒你哋，唔系，而系话嗰刻我唔可以打向人群。 咁真系好克制噶咯，呢个司马 Sir 已经。 嗱喺嗰刻我系咁谂啊，即系如果你唔中意嘅，上去面书到肥我，但系问题我嘅判断就系咁。你谂下，如果嗰刻嗰个 Bobby。佢系揸住把枪射落是但一个人嗰度，我唔知会点，得个三条差佬，示威嘅人真系用咗佢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真系退一百步谂，你试下围佢嗰班唔系所谓你哋口中嘅示威者，系关古惑仔，你哋啲人会点样闹呢个 Sir？ 你傻噶？俾把枪你做咩啊？就要你执勤啊嘛，要执行警例啊嘛。咁你生命受到威胁嘅时候，你唔打实佢，你开枪射实佢啦。你啲人咪一样咁闹？喂！系咪就系话我嬲住嗰件蓝色衫，本土民主乜乜，咁我就唔可以系蛊惑者？我唔捻知道、啊。 嗯， 咁、那个阿 Sir 系咪嗰一刻就有能力去判断究竟嗰个嬲住一件蓝色衫嗰个人系咪蛊惑仔咧？我最多捉佢俾阿官去审嘅啫，系嘛？我唔会自己判断噶嘛。佢打我的时候，我梗系掹枪射拆佢啦。你明唔明？而家接翻落你个古仔度讲啦。啲嗰啲人系咪真系好仇警咧？我相信系。 系咯，我其实我就真系冇睇，我同有个记者都讲咯，佢话：哇，呢班人咧一定系之前占中俾啲警察，即系占中又好，或者之后高又好，咩都好，光复又好，佢啲人咧一定系之前即系系同警察系发生过一啲冲突，俾警察恰过嘅、虾过嘅、揼过嘅 ，whatever， 总之就。即係有一個仇恨種咗喺度啦！哇，今次見到警察，我仲唔即刻攬咩就殺死你啦咁樣。 所以我係由頭到尾，我都從來冇鼓吹過任何人去什麼所謂叫口誅筆伐又好，公審又好，包括朱經緯事件。朱經緯事件發生嘅時候，我哋有節目做嘅，我冇做過任何一樣嘢，公佈佢樣啊，公佈佢電話啊，什麼點點點點，我冇講過任何一樣嘢，因為點解呢個係一個公審。我唔知件事啱定错，问题就系话我如果散播啲仇警嘅言论，结果就好似今日咁咯，大家都唔中意警察咯。咁我会问你一个问题：究竟上网嘅人有几多个真系会好花时间、好花精神去分析每一件事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呢个唔合理噶。网上面嗰啲系咩嚟噶？我觉得 like 就 like 噶啦，系嘛？学头先阿凡喺度吹水嘅时候，屌佢嗰啲鸠 like 系因为佢玩过一个网上游戏，啲人识佢，佢 po 出嚟啲人咪 like 咯。喂，嗰、那个唔系一个思考嚟噶，但系就系话，我真系问大家啦。喂，咁香港需唔需要警察嘅咧？ 我可唔可以讲两句？ sorry， 因为啱啱喺度听喺度谂就系，当然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冇出声，因为咧我觉得即系你个 思考紧， 你有个我谂紧咧，一方面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你正话嗰啲讲法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假设喺入边。 系啊， 我最大嘅问题咧，我冇见过 啊，我都唔敢话一定啱晒啊，俾个角度有 条片我冇睇过， 俾个角度 有，我知道嗰个警察当时究竟系嗰个有几危险啊，系嘛？即系话即系极度危险嘅话咧， 我唔知道你冇睇过，如果唔系我今日晏昼已经放咗 条片。开枪佢有拍到咩？ 有。八分鐘嘅有線新聞 係咩？佢整條 link 嚟睇。 我啱啱俾 我真係從係咯，未睇曬啲 片。但 係 咧，我淨係補充咧、就是，就係即係就算對方係古惑仔都好啦，咁我相信警方都係好好嚴謹嘅條件之下，佢先至可以開槍。 明白， 始終人命啊嘛，唔係因為你係古惑仔，所以你條命就唔值錢啦。係 係 咪？呢、 這個開槍係係真係， 但係我肯定 係啦， 如果有五六個古惑仔圍住阿 Sir 出嚟打，那個 Sir 係一定要開槍。 呢、這個我都唔想做一個， 但開槍可能 我都唔想做一個太大嘅一個即假設啦。但我有一樣嘢我係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是、你正話講咩網上面嗰啲嘢，好多時啲嘢未必係真嘅，或者係見到你咪 like 咯。咁、事實上我又真係啱啱尋日咧經歷咗個嘢可以講下喎、就係、是、有人咧就喺我喺嗰個炮彈司令部入邊咧就 po 咗張相。咁啊，見到咧就係張相咧，就係將有一個所謂嘅示威者啦，即係長頭血嘅，跟住咧就 長頭髮一個， 另外唔係長頭髮，另外咧又影咗啲旺屯門嗰啲管理員 梁景， 跟住又梁景嗰邊，跟住又影咗 嗰只耳仔嗰個阿 Sir， 跟住又影咗個警察咁樣，跟住就指向咧就話嗰個人咧係啦， 又係警察又係咩嘛，係 啦 嘛， 但問題嗰個人咧正正咧就係、是。我係曾經幫過佢嘅喺呢段時間，我知道其實佢係一個示威者嚟，係 咯 係 咯 係 咯， 係啦，咁變咗咧，我就 我都覺得哦，我有啊嗰個反應， 我就覺得就即係對佢唔係幾公平啦。咁但係我就都唔方便去做任何嘢，因為始終你牽涉到就係佢嘅私隱。咁 即係你幫佢澄清就死，唔幫佢澄清就死喎。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見 我真係見過佢嘛。 我見過有一個，我見到有一個我識嘅人。咁佢都走去 share， 跟住亦都係做一啲嘅批評嘅時候呢，咁我就私底下呢就俾咗個私信佢，就話嗰個人呢其實我知道。 你知唔知網上有幾多呢啲人？ 有好多其實，即係佢哋做好多圖出嚟，咁但係做好多圖出嚟之後呢，啲人睇咗圖呢就當咗係㗎喇。 係喇。 咁呢個其實都係好危險嘅，因為即係大家。 講嘛。 嗯，呢、這个其中一个嚟 嘅。系啦，呢、這个我识噶，你唔系 send 俾我呢个人，系识佢嘅，仲要。 嗯，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要喺呢个时候保持少冷静咯，唔好去将嗰个温度咧，即系大家嗰种仇恨啊，再将佢尖锐化。所以我某程度上面我系欣赏郑话你系够胆去讲嗰啲说话，因为你调翻转头咧系。帮紧嗰个警察系， 即系你问我，我唔想认真警察 佢开脱，我从来都系咁嘅。even 到而家我小朋友啊，我小朋友有时听到啊啲警察点点，我话其实大部分小警察都系好人嚟嘅，有少部分嘅话可能佢哋做得唔啱，但唔啱嘅话咧，我哋都有啲即系好多个方法令到佢哋咧系要改翻个，我哋唔系要点点，即系我哋都要，我哋唔想教小朋友仇恨啊嘛。 Exactly 系咪先啊？即系如果佢而家开始已经就听哇咁佢喂成个价值观都。即你明唔明先？即好多價值觀我教佢都覺得有困難啊。 唔咁，如果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唔知有警察嘅話，唔會用警察咯。 我都先睇啦，原來佢就係話佢係等於呢、這個，等於呢、這個，等於呢、這個，等於呢個啊。係 其中一個人，你知邊個啊嘛？ 梗唔係啦，喺裏邊咁多個鐘頭，點會化身去咗屯門啊？ 係咯，就係、是、佢。 點會喺醫院啊？ 所以我咪話 黐線。 所以我咪話，即啲人咧純粹 偏忽似啊， 就係喺度叫做用少少嘢咧，跟住就想喺度即做啲係好。唉，即系你明啊？即系其实咁样系好坏嘅， 系咯， 系影响。 我一先明呢个图系讲乜嘢？ 对呢一个人咧，如果佢见到呢张图，我谂佢都会觉得好委屈。 其实佢好乖噶。 系啊， 转头即刻翻嚟啊！ 嗯。